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62集，陷阱。展昭和白玉堂肩膀挨着肩膀，撑着伞一起走出了衙门。小五自然是跟上了，跟在两人身边，走两步甩了甩雪。见两人走远，迅速没入了夜晚大雪纷飞的街道。阴侯抱着胳膊问一旁也抱着胳膊看着的天尊， 他俩进展怎么样了？ 貌似还没什么头绪。 这么呆？ 两人正说话，陈修和月牙一人拿着一大捧衣服过来，往两人手里一塞，那意思穿衣服去，老人家要有老人家的穿法。今晚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雪越下越大，很快就积起来，没过了脚面。展昭和白玉堂撑着一把伞，四周围几乎都是黑夜和大片大片的雪花，其他什么都看不见。展昭的手还放在小五的背上，像是怕他走丢，顺便帮他拍走背上的雪。 你冷不冷啊？ 我还行。 白玉堂看展昭，这猫毕竟南方人，也没在北边待过，这种天气内力深厚也受不了。展昭用内力顶住，自己不冷，倒是有些担心白玉堂的膝盖会不会受这种雪天的影响。 你干嘛那么急着找你七叔公啊？他也跟我师父一样容易闯祸。 唉，你不知道，我七叔公年轻的时候太爱他夫人了，不过他娘子好久好久之前就过世了，于是七叔公不能喝酒，一喝酒必定要把自己灌的是酩酊大醉，喝醉了还要哭，这个时候谁去惹他都有可能被宰。 这么严重啊？ 可不是吗？他娘子都过世50年了，他还想着呢，简直相思成狂。 这么痴情啊？有你红姨的干儿子陪着应该没事吧？ 小猴子不顶用，他万一闯起祸来比七叔公还厉害呢。 他也闯祸？ 白玉堂现在开始庆幸自己就天尊一个闯祸精了，展昭他们魔功目测有300个。 你见过红姨的功夫呢？红姨呢善于用火，小猴子尽得他真传，而且这孩子天赋异禀，跟火球差不多，万一谁惹到他，他一不小心把整个亳州府点了都有可能。 他多大？ 16了，一头红毛，跟欧阳有些像。哎，说不定是欧阳失散多年的兄弟。 展昭正说笑，忽然就见看不太清楚的前方路口一团白影一闪而过。展昭停下脚步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点了点头示意他也看见了，一个白衣服的女人轻功极好闪过去了。小五也发出了滴滴的一声，望着不远处一座宅子。 他好像是进了宅子。 展昭皱眉打量那座大宅，像是大户人家的房子。 会不会只是平常人啊？ 那女人的确轻功不错。 白玉堂也觉得蹊跷，这大雪天的会轻功的白衣服女人，巧是巧了些。两人正犹豫，就听前方大宅里传出了一声尖利的惨叫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赶紧跑过去，没砸门，一跃上了房顶。白玉堂收了伞，两人刚往墙头一蹲，想往里看一眼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落到了围墙上，却感觉脚下的围墙突然往下一陷，两人同时意识到是陷阱。展昭一转白玉堂，纵身往上就跃，但是白玉堂却是翻手一把将展昭拉了下来。展昭一惊，不明白白玉堂干嘛，但是白玉堂这一下拽得还不轻，展昭身体一歪，赶紧一把搂住他肩膀，以免直接掉下去。正纳闷呢，只见白玉堂突然打开雨伞，唰啦一声， 展昭就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响，像是有钉子砸在了雨伞上，同时雨伞上已经出现了点点窟窿。雪花是绝对没法弄出这种声响的，原来上方有暗器。展昭仰着脸，就看到从天空密密麻麻飘落的雪花里，似乎夹杂着什么东西，因为雪花太密，一时间看不太清楚。此时两人已经落地，但是刚刚落地，刚才还平整的地面竟然瞬间沉了下去。展昭着地的时候借了力，只要借了力，哪怕只是踏一脚雪，他都能飞上半空去。于是展昭拽着白玉堂一跃上了半空，但是上到半空就看到一张大网从天而降，确切地说根本不是网，而是那密密麻麻的大雪忽然交织成了一张网。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，这是什么暗器？眼看网落下来，两人却是向上，展昭从来没见过这种机关， 怎么破？ 当下抬手往上一抛伞，对展昭叫了一声，然后看了一眼自己的肩膀， 帽。 展昭瞬间意会，单手一拍他肩膀，借力又往上窜起，顺势一脚踩在了白玉堂肩膀上。白玉堂往上一抬，他一发力，展昭一借力，真跟飞起来了差不多，一把抓住伞柄，转动伞柄，直接顶住了落下来的网。展昭就感觉到一股坠力，这网兜还挺重，他双手将伞柄转得飞快，往下落的网兜果然四周有坠物，被展昭这样一转之后，网兜不往下落了，在半空中像是伞盖一样转动了起来。白玉堂此时已经落地，只是还没等他站稳，地下却是一沉，他一皱眉，这机关还真不少。在他向上弹起的瞬间，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。展昭将网稳住后，赶紧四外望了一眼，准备找个什么缝钻出去，但是低头一看，吓一跳。 哇，好大个坑啊！ 白玉堂此时也上来了，跟个影子一样绕着展昭就上去了。展昭就感觉白玉堂似乎是借力呢，不过借力的法子怪怪的，从他腰侧一直摸上去，也不知道是在摸还是如影随形，就是这么借力的，怪痒痒的。白玉堂顺着展昭的胳膊一把接住他手里的伞柄，对远处打了个声口哨。 他招呼谁啊？ 正这时，白玉堂对着展昭就踹了一脚。展昭今天被白玉堂拽了一把，又被他踹了一脚，觉得有一点点郁闷，但是他确实没什么防备，白玉堂已经将他往网兜外边踹了出去。展昭往大坑的边缘飞去，自然知道白玉堂是救他的，但是他此时比较担心，把他踹出去了，白玉堂自己要怎么脱身呢？正纳闷，一个黑影从侧面一把撞了过来，将展昭撞向了一旁的雪地。展昭落地就地一滚，小五从他身边踏过，回头叫了一声。展昭爬起来，就见白玉堂顺着黑色的大坑掉了下去，那张网罩在了大坑上边，旁边的墙轰一声倒塌了。这显然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机关，将那个坑堵了个严严实实。 啊，玉堂！ 展昭一跃到了坑边，正想挖坑，但余光瞥到白色的人影一晃，他感觉耳侧有杀气道，一闪身避开，剑光就从耳边划了过去。展昭避开之后，巨缺出鞘，哐一声响后，展昭站在了坑边，小五走到他身后，看着前方的人。就见在坑的另一边站着一个白衣服的女人。展昭微微皱眉，看身形应该就是刚才在雪地里一闪引他和白玉堂进陷阱的那个女人。小五突然对着那女人咆哮了一声，似乎有些敌意，展昭微微一个愣神。 杀死那小道士的人是他。 小五当然不会回答展昭，但是眼里的敌意却是浓郁的，同时也很好地表达出对面那个女人非常危险。啪嗒一声，那女人抬手一摆，一把打着卷的剑被他扔到了地上。 的确果然威力惊人。 那女人开口说话了，展昭才将停留在地上那个被封死的坑上的视线转移到了她身上。这女人看着很年轻，20多岁，面无血色，眉毛颜色很淡，光秃秃的脸，泛白的嘴唇，不能说好看难看，只能评价为诡异。 白玉堂呢？ 女人看了看地上那个陷阱，微微一笑。 下面都是利刃，不是粉身碎骨，就是万箭穿心了。 放屁！ 女人似乎有些意外，上下打量了一下展昭，有些遗憾。 这么舍不得，刚才怎么不跟他一起死呢？ 女人话刚出口，就看到寒光一闪，左半边脸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，头发和雪花似乎都飞了起来。她微微一个愣神，就见展昭身后的小舞往后退了几步，似乎有些不自在，又有些焦躁不安。而站在坑边的展昭此时的表情寒过这冰天雪地，有些惊讶这个温文的年轻人竟然会有这么吓人的表情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感觉左半边的眼前蒙上了一片红色。有些不解的伸手轻轻摸了一把，黏糊糊一片，拿到眼前一看，半只耳朵带着大滩的血。他愣了良久，张大了嘴，随后一声惨叫响彻半夜。小五又往后边退了退，大概有些不习惯展昭突如其来的戾气。 他在哪里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